家人发现杨进明一反常态，他非常的恐慌，不知道他在大奖赛上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碰上什么东西了。 我碰见你了。 突然杨进明从地上蹦起来之后，拉着他媳妇儿的手激动地说，嫂子，杨进明回来了吗？杨进明他媳妇儿听完这话之后是毛骨悚然。那你到底是谁呀？ 我是谁呀？ 我就想问问杨进明，我到底是谁呀？杨进明他爸爸听完这话非常的生气，上去就给杨进明一巴掌，你还能是谁呀？你是我儿子杨进明啊。杨进明听完这话之后被他爸爸这一巴掌打得似乎有些清醒，两眼含泪拉着他爸爸的手说，大哥，你认错人了。 我这什么辈儿啊， 我不是杨进明，我是一等奖，我不是你儿子，我是你大舅啊。 胡编的。 杨进明他爸爸听完这话是更加的生气，抄起手中的拐杖朝着杨进明就抽打过去。杨进明夺过他爸爸手中的拐杖，跑到大街上迎着凛冽的寒风不住的挥舞拐杖，我不是杨进明啊，我是一等奖啊，我不是杨进明啊，我是一等奖啊。杨进明他媳妇儿追到大街上，当时非常的诧异，你这是要干嘛呀？进明，你这是要干嘛？杨进明说，我在这儿，我抽风呢，我在这儿。 你才抽风。 杨进明他媳妇儿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的难过，这打是一等奖啊，这不嘛一等三奖吗？这不是。最后全家人把杨进明送到了医院，经过医院大夫全方位的检查，最后在他的化验报告里得知相声大赛一等奖的杨进明的尿里有大量的兴奋剂。哎 呀，啊呸，造谣。 你这一等奖就算假的了 啊。行了，也甭给我编了。 嗯， 我不陪着钓鱼不就完了吗？ 应该去应酬一下，没什么。 那排练怎么办？ 排练是耽误了，我估计明天上午11:30怎么也完了。咱们下午啊，死死实实好好来几遍，不耽误晚上演出。 中午， 哎， 开始中午排练， 哎、对， 行吧， 可以吧？ 行了，我陪咱们明天陪着钓鱼去、 啊。对对，应该去、啊。 你现在把电话掐。 这电话是得关了，因为这排练就正 好 闭 电池， 你们都关了哈，都关了就 陪饭哥吃饭去、 哎啊， 不许接电话， 关了啊， 来吧， 咱开始来一遍啊、 嗯。 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看到这么一种人， 哪种人呢？ 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刚刚取得了一点成绩，他不思进取，见异思迁，不务正业，忙于应酬。 哎， 你见过这种人吗？ 你就这种人， 这种人我们得讽刺他，我们必须打击这 电话，电话 我关了， 你 我关了，谁电话？你们谁 啊？我电话。 哦 喂，你好，谁呀、啊？我杨明，对，找杨毅，打他手机呀、啊？哦，他手机关了。你电话。 喂，谁？什么？明天中午吃饭？不吃。我没烫着。脾气大小跟一等奖没关系，不是您谁呀、啊？您找我，您打。啊哦，广告公司哦，广告公司让我们做广哦，哎，你说哎，我听着哎， 这激动 哎，那广告公司让咱做广告， 咱明天不是排练吗？晚上还录像，你问给多少钱？ 就是我们想问问您给我们多少钱？您啊哦，见面再说，见面，不是我知道，对我们是个好机会，这是我听着呢， 坐火车来了 啊！行，您说，什么产品呢？羊胎素，羊胎 妇女产品 啊，妇女产品哦，男的女的都能吃，那干嘛非得让我们做这广告 啊？为什么 呀？哦，因为我们俩都姓杨，明年是羊年，一笔写不出俩羊去。哦，行，我知道这，您说。啊，您把广告词说一下，我们俩晚上背背。啊，广告词啊，你记一下。广告词您说。啊，广告词哎， 你说。 啊、 你说 我们记着呢啊， 您说 啊。吃了羊胎素，台词记得住。 嗯。 吃了羊胎素，腰也不酸了，背也不疼了，不得一等奖都不行了，人 们。这都谁编的？ 啊，行，明天中午我认识那酒店，行，放心，耽误不了。好嘞，得嘞，谢谢您啊。 得嘞，好，明天做广告，太好了。 做广告是做啊，咱们排练什么时候排？ 排练我估计明天中午吃完饭2点多钟，怎么事儿也说完了。下午咱3点钟开始，好好辞辞诗来几遍， 又 耽误晚上演出。 又改下午了， 下午， 定死了啊！ 定死了， 不能改了。 你把手机也关了，不行， 我关掉，不能接电话。 这手机太闹 了。来一遍，咱陪胖哥吃饭， 咱来一遍啊！ 来来， 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看到这么一种人， 哪种人呢？ 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刚刚取得了一点成绩，他不思进取，见异思迁，不务正业，忙于应酬。 哎， 你见过这种人吗？ 我见得太多了。 这种人我们得讽刺他，我们得打击，我们用最辛辣的语言。我关了， 我也关了， 您也关了。 杨毅，杨毅了不得了，杨毅 怎么了？ 来电话，来电话， 太 好 了。 这掉地，你怎么这样掉地呀？ 您别着急， 您听怎么回事？这个， 您别 谁呀？ 您电话你一定得听啊！ 谁 比你爸爸的腕大？这个 谁呀？这是我现在排练没工夫接电话， 那你得接，这东西一定得接。 谁呀？ 这比你爸爸腕都大，这是个导演。 导演。喂，爸爸，不是那个，喂， 哪位？ 您说啊，我您的信号我听不见。您这怎么信号听不见？低点。喂，导演，哎，这好点。您说，您说，什么？明天晚上演出我们排练，正排练着呢。啊，改啊？行，您说怎么？那不姐本子不都通过了？ 改。 改 怎么改？改成3分钟？ 改三分钟？ 3分钟那还怎么说呀？ 三分钟 的？ 3分钟上啊？ 上 3分钟上？ 哎，3分钟我们上行？您说导演啊，改成8个人，8个人一人说三 个人， 8个人那就甭上了， 8个人也上 了， 哎 上， 哎 8个人就散了， 8个人上， 对的，8个人，哎，导演说哎 上 了，哎导演我们 上，必须上 上啊，什么改啊？还改？明年是羊年。服装也变，一人配一身羊皮。哦，让我爸爸配着羊皮戴羊头，让他演一个那什么配着羊皮的狼，不是他演不了这，啊，改名字也改啊，改成，行，您说怎么改就怎么改，明天晚上行，耽误不了导演，行，谢谢您啊，就这么着了，哎，好， 哎呀，太好了。 你导演怎么说的？ 导演说改了。 怎么改的？ 改成那个3分钟。 3分钟上啊？ 3分钟改成8个人。 8个人也上啊？ 8个人一人穿一身羊皮，戴一羊头。 那穿就穿吧。 连名字都改了。 改什么名字了？ 叫不务正业。 哎，正好。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讲，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哎呦，热闹了，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浩南 做客 乐趣半年。